这个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呢就将会定于1月20号开光。我不讲他就职，我叫他开光。 天界菩萨来的吗？ 因为呢很多左交啊同埋好多西方一啲所谓知识界觉得Donald Trump 呢是一个呢杀星。 嗯。 这个杀星呢这个阿修罗呢而家呢如果玩完的话呢你俾返呢个叫制度话事或者叫拜登呢啲代表个精英话事呢、这个世界就会黑暗尽头就光明重置。所以咪叫开光。 喔、 嗯。因为开光呢就好似大屿山天坛大佛咁啦，佢里边本身系冇理性嘅，你知啦。 点样冇？ 佢系一种信仰，即系呢种信仰咧，就宗教又好，邪教又好，信则有就不信则无。咁所以拜登嚟讲，对于我嚟讲，我就唔信嘅，我不嬲都话。 嗯。 嗱，如果你听开光明顶咧，我都讲过，我话我反拜登同埋撑阿 Trump 咧。我是一个光明顶的高度，我是完全不计算亦不考虑中国的因素和香港的因素，我是由西方文明，即是由罗马帝国经这个叫文艺复兴、 嗯、 然后至到19、20世纪这个叫西方文明统治和领导全人类这个辉煌的远景，这个辉煌的趋势是否会走向衰落，即系咧，真系先天下之忧而忧得好紧要。 哇！你呢个高度好高啊！我 I don't care。我话拜登同埋Donald Trump 点样对待中国 ？I don't care。但系拜登对待西方文明个态度，绝对系英文叫 toxic， 系有害嘅。 嗱，我嘅角度咧就冇你咁高，我嘅角度低少少，我就睇下呢两个人嘅支持者嗰啲嘴臉 啊，都得，係呢、這個都得， 兩邊咧都有問題嘅，其實嗱、啊，譬如話好右翼嗰啲白人啊，咩長槍會嗰扎嗰啲， 嗰扎都心曬， 冇理啦，甚至你話、啊、甚至你話三 K 黨都支持佢都唔緊要， 唔緊要 嚇。咁、啊、但係另外一邊彭斯嗰扎咧唔講啦，費事又話政治唔正確啦，嗰扎三尖八角咁樣，咁兩邊一稱埋咧，喂，我冇辦法啦。我唯有揀阿 Trump 嗰邊， 係啊，咪就係咁啫嘛。 起碼正氣少少，同埋嗰啲樣咧，雖然啦，係嗰啲即係你由你嗰啲六十年代落嚟嗰啲白人， 唔係你睇阿 Trump 嗰邊，你睇一個行出嚟叫彭斯，係咪？即係六十年代美國電影啊，嗰種咧係令人俾你又好有信心，同埋好有公義感啊。 嗯， 啊，即系汤汉斯之前啊，嗰种叫咩？加里格兰定系咩？ 嗯， 啊，坎富呢个坎富利保加再加都唔系专域。 却德加拉斯啊， 却德加拉斯嗰 类啦。 而仲有一个叫彼得纳瓦卢 （Peter Navarro） 啊，即系呢个经济顾问，行到出嚟似一个边个明星啊？ 嗯。 我谂你都唔记得，叫理查威默啊 ，Richard Widmark。 嗯， 理查威默咧系个款咧系同啊 Peter Navarro 咧个气质系好似。 嗯， 至于呢个 Pompeo 咧，简直就系丘吉尔嘅中年嘅翻版，呢、這个不论系咪？ 嗯， 咁就算佢嗰班人行出嚟，呢、這个冇脑叫咩？冇脑音啊，或者叫做螺丝啊，系嘛？同埋呢个莱德希泽啊呢啲呢全部都系呢系似模似样，系、 嗯、 似有教养嘅，再加埋阿 Trump 嗰个老婆同埋啲仔女同佢嘅对家啊，譬如话呢个纽约市长 Cuomo 啊嗰啲咁嘅屋企人，嗰啲呢就岩蚕啊，再俾我睇到呢个拜登嗰边啊系有嗰啲 Black Lives Matter 同埋 Antifa 呢啲呢擒埋上去，啊嗰啲系禽兽嚟嘅。好啊，当然阿 Trump 呢边亦都有一啲揸枪嘅嗰啲好粗鲁、好肥、600磅光头，同埋咧大胡须嗰啲咧，亦好似维京人嗰啲望落都打个突。但系你起码咧，我睇到阿 Mike Pence 同埋 Navarro 呢度喺中间咧，一个代表福音派，一个代表咧呢个理性同埋常识同埋逻辑事实，你令我觉得咧。两边嘅注码，你真系要我买咧，我梗系买阿 Trump 呢边，系嘛、 嗯？ 我到而家都系咁讲。 咁啊，有美国人 之后，我都系咁讲。 有美国人自己去承受翻佢哋嘅选择啦。 好啦，而家咧真系啦，拜登未曾开光啫。 嗯， 你睇个众议院咧，你都知道有一个民主党议员叫 Cleaver 克利夫克利法， 就無端端在說完話，然後說句很壞不壞，他又要說聖經那句阿門，然後他自己就說 將阿門和Amen和Awoman一起說， 即是不知所謂，他以為Amen的Men就等於太過著重男性， 所以他就在中間加了叫Awoman， 以免offend，傷害了那些女權分子。接著佩洛西 美國眾議院的議長更加在通過眾議院重新確立代名詞的稱呼方式， 就是不准說father和mother， 即是父母，要一律說parent， 不准說子女son和daughter， 一定要說child， 不准說brother和sister， 一定要說sibling， 不准說aunt和uncle， 即是姨媽和叔， 只能夠說parents sibling， 即是父母那邊的兄弟姊妹，這些是否叫做隨父放屁，不只是隨父放屁，而且是毀滅人倫， father和mother 是有一個親情的，還有裡面有一個倫理的感覺， 他轉了做parent， 這個完全是生物學的， 還有這個叫daughter和son， 一轉了做child 亦都不知所謂， 因為我們學child， 我們知道這個字義 child 是相對於adult， child 兒童半家， 我們通常指12歲以下 或者15歲以下， adult 是全票。 你現在經佩洛西這樣一改， 就son和daughter 一直只能稱child， 那個child不會長大的，子女不會，40歲不可以是，難道一個40歲的daughter 就都是一個child， 即是原理差不多， 以後沒有dog和cat的了， 全部是animal， animal都不對， 全部叫creature， 是啊，這樣對不對？ 好了，還有brother and sister， 統稱就叫sibling， 那你sibling裡面是雌性還是男性呢？ 你是不是應該說male sibling 和female sibling， 和兄弟姊妹裏面如果有一個是變性的， 是不是應該叫transgender sibling 呢？ 好了，這個aunt和uncle也一樣， 什麼叫parent sibling 呢？ 為什麼明明有簡單和固有的字叫aunt， 你一定要說parent sibling 呢？ 不好意思，這個是呢， 是最毀人倫，是最大惡極，令到只是你強調人的生物特徵，而不去強調他的倫理特徵，是不是？是啊，剛才你提阿門的議員直情是不讀書，亦都是對基督教的信仰不清楚，因為他不知道阿門為什麼，他原本希伯來文裡面是有一個堅實的意思，或者誠心所願，有些 国教会最后那句都不用阿门，是用诚心所愿，我们小时候这些很清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尊你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音色，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因为我们要赎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我小時候不知道什麼叫試探，你知不知道什麼叫試探？那時候不知道，現在一年級，我以為試探是好像警探和偵探，穿著一件乾濕褸看一看，因為我那時候小時候一年級在大坑道的真光小學，第一個學期，即是講題外話，就買了一本真光歌集， 是淺藍色封面，那時候是高中中做校長，小學校長叫做梁愛珍，第一個星期就是教主套文，現在的小學都是的，那時候是執到正，一定要下午要帶一個飯盒，不是飯盒，是一個餐具盒， 裡面一定有塊膠布，這塊膠布不可以大過多少，不可以小過多少，然後一定要買一本真光歌集，這個裡面就有主討文，和下午有一隻叫謝梵歌， 主討文後面呢就叫收尾叫誠心所願，謝凡哥就是阿門、所以我們小時候完全知道阿門是跟性別無關、而是誠心所願、是不是即是好像寫赤毒、你前面敬體者下面呢就叫扣扣上 緊啟 叫緊啟是吧 差不多 咁解嘅嘛同女男女有咩分別啫呢、這個咁嘅眾議員是咪真係半文盲得咁緊要啫呢個 clip 而佢 set 個 example 今日呢就話啊美國我有啲美國嗰啲朋友佢哇跟住有啲美國嗰啲大學同中學照跟啊哇你盲盲無啲啊白痴啊嗱呢就拜登效應未開光呢就已經呢是先出擴散，是吧所以呢我哋由哲呢、這個希臘哲學犬儒學派嚟講咧，我一早已經講過，我係支持阿 Trump， 但我希望拜登上台，因為咧我係犬儒，係 cynic， 我好願意，我好欣賞嗰啲蠢人咧，啊係集體圍爐取暖，然後為自己製造災難。你有冇睇過嗰套《巴別塔》？ 有， 哇，好嘢！呢套好有哲理因为呢个世界蠢人比坏人更可恶，所以咧投票选拜登嗰啲系蠢人嚟嘅。点解咁蠢咧？除咗政治正确，仲有其他原因。喂，真系唔蠢嗰个唔投拜登，我话噶，你话，你话我话。虽然光明顶可能咧得罪好多人，喺加州好多嗰啲咁嘅港撑、大陆撑，唔知咩边咩乜撑物撑，就中意咧企埋拜登嗰边，因为佢哋喺东西岸啊，周围嗰啲。是左翼是吧咁所以点解话选拜登反 Donald Trump 嗰啲系智障你而家即刻已经睇到。众议院喎、你冇其他更加重要嘅事系要讨论咩吓咬文嚼字都唔系蠢到咁交关啦系咪 系。 跟住全国推行喎、系咪 ?A 文就变个 A woman 喎你觉得通咩如果是这样很多人说 menstruation, 这个叫月经为什么你不改做 womenstruation? 我们自小知道 amen, a pen, amen, and a pen, 怎会叫 amen and a,、amen and a woman? 喂改很多东西啊以后那些 manhunter 那些又要改了。 还有啊叫空笑 ,bad omen。 是那又要改了。 那改成 bad woman, 那我不赞我不反对如果这样。澳门啊 ，O M， 即系澳门啊嘛， 咪一样啊？点解你唔用 A 文都改得啦？澳门都要改。 叫 Bad Woman 咧， 系啊， 喂，呢、這个我举脚赞成。 咪， 因为我见到有林郑喺度咧，做得特首咧，我就叫。 我预言佢哋 Bad Woman，Bad Woman 一定要改 Bad Woman。 迟啲改埋圣经噶，佢哋 改埋啊！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因为你废除 Father 同 Mother 咧。Father 和 Mother 改为 Parent 是很大镬的、因为 Father 和我们是自启蒙开始就知道是男人没得拗 Mother 就是女人 是因为 男人呢那副计是没办法受人对不住、女人我们都知道呢是有卵巢有子宫和有阴道 因为西方社会 就是一个 natural 的 biological existence， 因为美国而家佢哋系容许啲同性婚姻去收养子女， 唔系冇冇 收养咗之后咧，你去 name 嗰个 father 同 mother 咧， 冇问题。 佢哋认为有一种咧，即系困难或者系觉得唔正确。 唔系啊，呢、這个矛盾，因为咧，我哋好多识得同志嘅夫妻都话呢个系我老婆， 系啊， 好似系邓达志，同埋佢嗰位医生，同性伴侣，佢我哋知道边个系丈夫，边个系老婆。同志夫妻都可以保留 male and female， 系咪 ？In a spiritual sense， 系咪？唔系话 not in a biological sense， 其实冇冲突噶。你如果一对同志结咗婚，就系收养细路，话我系 father， 嗰个系 mother， 仲好啊，系咪？当然有时一同零之间可以转嘅，系咪？一三五咧我就做一，二四六咧做翻零。系嘛？啲同志，我哋问翻佢哋知啊，吓可以转嚟转去。但系你出到嚟，你 present 去呢个社会，或者你系点样同个仔女攞身份证，送嗰个收养个仔去读书嘅时候，你一定要填我系 father， 佢系 mother， 系咪？ 系 嘛？ 系啊。 即系任剑辉咁，我哋都知道佢嗰个 role 一定系 father 如果佢有一个同性嘅妻子嘅话，啱唔啱啊？系咪？喂，呢个 understood 嘅有咩 big deal 啫？系咪先？啱唔啱啊？ 系啊，就算特别系譬如话女性同性方面更加清楚， 系啊， 系嘛？ 更加清楚啦，一定有一个系作稍为 tomboy 同埋着件西装，系嘛？类似啊。即系陈洁玲啊，短头发啊，叶咏诗啊，咁样着个 tuxedo 嗰啲。如果你同一个长发披肩嘅女仔行出嚟 ，Yeah, we are just a couple. We get on very well. 我哋咪知道边个系。如果佢哋收养个仔，我哋咪知道边个系 father， 边个系 mother 咯。你唔使特登去模糊佢个性别，话大家都系 parent。咁 parent 咩 ？parent one。parent 一同 parent 零，咁咪不如话 father 同 mother， 你教矮个啦，同性恋都有一同零啊嘛，你又里边系有细分噶嘛，系嘛？好似个电脑 binary 呢个叫 binary 嘅 division 啦，咁咪就系阴同阳咯，阳咪就系一咯，系嘛？呢个阴咪就系零咯，咁又你又叫 parent yin 同埋 parent yang 咯，啊？咁你倒不如咪叫翻 mother 同 father 咯。咁除褲放屁做乜嘢啫？呢班白左膠啱唔啱啊？ 系啊， 系嘛？所以咧，佢有佢發癲，你佩洛西同埋啲 Cleaver， 所以我哋香港呢度咧係一定要企硬。嗱，再補充一句啊，你哋啲後生仔要啊佩洛西喺眾議院度幫你發聲，呢、這個冇衝突噶。喺嗰方面，你照樣咧係要尊敬翻 Nancy Pelosi， 叫佢一聲 Auntie。下次啊，你哋去。僆仔如果有機會見到個佩洛西嘅時候，呢啲係英式幽默。Hey Nancy， I'm not sure whether I would sound a little bit offensive. May I call you Auntie Nancy？ 呢啲咪 抽翻個水啊！ 唉，咪抽水咯，係嘛？冇緊要噶。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for Hong Kong democracy， 係咪 ？You carry the beacon truth 啊，然後咧就thank you for。For your spreading the heroic name of Hong Kong all over the country. 一樣 done. But however, honestly, Auntie Nancy, may I be forgiven for insisting that an aunt should be called an aunt, an uncle, an uncle. So may I call you Auntie Pelosi 和 Auntie Nancy， 咁人哋鬼佬鬼婆会卡卡卡，唔系话好似啲中国人、香港人有时咁谂，喂你又得罪佢啊，喂你咁样佢会反面啊，佢会唔支持香港啊，咁即系呢啲例外嘛，呢啲系 Western culture 嚟嘅，系咪啊？ 嗯， 系嘛，讲翻咩人戆居咯，呢啲系咪啊？咁我哋中文华文世界啊，乜嘢都叫以外国先进国家为先例。是不是要参考呢？ 哦，咁我中国人社会就好难咁样做㗎啦，即係有中国文化传统喺背后呢，就唔会跟呢啲白左咁傻嘅。 唔係㗎，既然唔跟呀，咁点解有科女性研究开香港嗰啲大学开科咁嘢？ 嗰啲研究地低啲㗎係咪？ 点解有科 feminist studies？ 嗯， 同埋呢班人有时出嚟讲话 me too 係要照搬。啊！嗰班人喺西方搞嚟，而家講翻 Me Too 係啊！阿陶傑好小氣嘅記仇，我係記仇，即係唔係記仇嘅，即係好記仇。 唔係，我哋定期都會記翻嘅。 係啊 ，Me Too 個女運動員嗰單啊嘛， 女運動員 我記到。 既然你話女運動員同埋 Me Too 都應該 apply 喺香港呢個華人社會，咁啊好笑咯！咁我就攞起本《康熙字典》，凡親係女字邊嗰啲字啊。十个九个衰嘢，奸强奸嗰个奸， 嗯， 奸奸臣嗰个奸， 嗯， 妖妖怪个妖，媚吓浅媚嗰个媚， 嗯， 系咪女字边？ 嗯， 表大陆话斋叫婊子， 系、啊、绿茶婊， 系嘛？妓系咪女系咪女字旁？ 嗯， 娼系咪女字旁？啱唔啱啊？ 嗯， 喂，呢啲系咪应该全部改革汉字改革？点改革？你不如问下嗰个叫苏哲安，你记唔记得呢、這个？唔系话你哋汉武汉啊，话食天福汤，你话唔好歧视人哋武汉人食天福汤，呢个系一个叫做文化沙文主义。 哦、 不如请啊嗰个叫咩 Solomon 系咪叫咩 Solomon 叫佢啊 他領導一個西方政治正確漢字平權改革委員會由一個白左去教你們中國人 你不用理那班女性主義那班出來說 MeToo那一堆 在抗爭期間那麼多女性投訴涉嫌受到性侵犯或者被禁閉羈留期間遭受到一些 不公的情況,他們有沒有出聲? 好了,新聞回來再說。 剛才說過,西風東漸,如果你這些白左這麼瘋狂 而MeToo你這裡又弄過來 稍後你什麼平機會又學足那邊 你下一步當然是要漢字 剷除一些性別歧視的象形 我剛才說過,奸、強姦的奸 中姦的奸、表、槍這些 是不是你應該由林鄭月娥 你聽那些譚耀宗說司法改革,司法使鬼改革 英國佬留下給你的就可以了 你不如弄一個象形,反女性歧視 改革委員會趁林鄭還是女人做特首 叫郭佩帆和蔣麗雲三個一起 弄個這樣的委員會更好 因為真的不是很好,那個生氣是為何兩個男人夾著女人叫生氣,我不太明白,這是否性別歧視? 我怎麼解釋給鬼佬聽? 解釋給鬼佬聽,我一開口都覺得自己發西施 人家覺得你的文字這麼低端 這麼sexist 我身為炎黃子孫,我覺得很醜 很羞恥 試過幾年前,有一個愛國的lesbian的鬼婆 她收養了一個小女兒她是feminist 我中文名很容易 Kenwood 選擇,姓選擇 我要一個很feminist的 要中文名 一講到中文名,看到字就覺得女性是大了 我問你的女兒叫什麼名 我想英文名叫什麼 我打算叫她做Jane 很簡單 Jane Kenwood 中文叫簡姦姦 什麼姦姦? 強姦的姦,一個姦字三個女 姦姦是不是六個女人? 那你是不是威風了? 你只是弄鬼人而已 他看到,很厲害 我說,these two words, these two characters consist of altogether six women 是吧? Symbolizing the superiority of your gender 這麼大正故啊,陶先生 他立刻叫我,好啊 快點跟我找印卡片,我心想死了,真的 所以我才跟他說,不是啊 三個女人砌埋,等於 rape 要不要搞到幾乎反面 不過,大家熟悉,沒問題 不過,真正的 我是不是壞,我真的很壞 真正的平權 我陶傑真的很壞,我這樣去整蠱人 不過這個我是玩中西文化,但是你搞笑而已,他不知道 不過我想說真正的平權或性別平權,不是現在你說的女性主義的解釋和那些樣子去對待 因為現在那種女性主義是將女性當為一個弱勢 而希望男性或社會提供一些 優遇的對待,或者特殊的對待給她 但真正去掌握平權,或者要求平權的女性 她們反而是不喜歡這樣的 她覺得你特別去優待我,就是歧視 你不應該因為我是女性而提供一些特別的,無論在服務 或者是态度上啊待遇上啊是好的。例如你譬如说工作上你唔使我做某啲嘢，咁你係歧视緊我喎，你唔係 gentleman 喎，如果真係平权嗰啲人係咁諗喎。所以嗰啲女性主义者呢提出咁多呢，即係好多嘅要求啊，或者係话女性点样受到唔公平嘅对待呢，其实嗰啲係好低层次嘅。 咪佢哋用嗰啲放大镜呢係乜嘢都睇得出有性别歧视。 嗯。 我就今日又发现一个人呢是个名字有性别歧视的。 有人的名 字。我先讲个灯谜 ,ok? 嗯。 就叫做跑马地养和湾骑士屙尿 ,ok? 哇 估一个人。 咁难。 跑马地。 养和湾好多人已经唔识了。 又骑士屙尿。 养和湾我讲下啲典故，因为细个都成日同阿爸睇马，养和湾呢就成日波勾嘅啲马，一掟个湾呢啲马呢。 养和湾跑马地养和湾又叫养和湾蓝骑士屙尿。 嗯。 你估系边个 我估唔到，但我想象到，就係因为嗰个湾呢係好波勾。 养和湾係咪先。 咁呢跟住如果係蓝骑士去小便呢， 蓝骑士 一定係歪㗎啦，或者係唔中呀咁样係咪。 你諗一諗啦。 好啊。 俾三分钟你諗。呢啲咁嘅连灯仔个个啲字位好叻。 连灯仔三分钟。 我自己我创作版权。 嗯。 呢个就係有性别歧视呀，呢个名字。啱啱一阵开股。即係讲返啲。喂，恐怖在你係喺个国会众议院有正事唔办呀。係去玩呢啲咁嘢嘛。仲要成为规矩嘛。喂大佬。你係美国嚟㗎嘛。係咪我听到呢个咁嘅例子，我琴日同几个英国朋友，我话these morons going to define the next edition of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话呢班白痴啊，系咪就系下一批佢哋会定义啊牛津英语字典啊？ 嗯， 系咪？ 甚至 如果系咧，我就。如果是我就支持皇室去派兵去 claim America back， claim 返做一个 Royal Crown Colony， 然后教嗰度呢班咁嘅低等动物呢去 how to talk human，instead of howling，即係啲狼叫同埋 hooting， 呢啲係我自己同嗰啲以英语为母语嗰啲朋友嗰啲 WhatsApp，哇咁样得了是吧， 嗯。 喂你搞啊，你共产党真係搞弯中文呢，呢个都算数。但你唔可以呢俾呢班白咗搞弯埋英文。中文呢已经搞弯咗 ,ok? 但我唔可以，我 as a human being, 一个 world citizen, 我不能够容许英文呢俾啲白咗咁样去奸淫。啱唔啱 係喎。开股未啊？够时间啦，快啲啦！好，佢哋好紧张。 养和湾蓝骑士小便，呢个股名人香港，香港首席大法官终审庭叫马道立， 点解啊？ 养和湾系跑马嗰条路嘛，蓝骑士点屙尿咪企喺度嘛，唔通咪踎咩？个马道立喺个。马道企侧边企喺度做乜嘢？系嘛？ 咁样 系嘛？系嘛？系嘛？咁你话马道立呢个名啊？我头先发明咗呢个咁嘅灯谜，就已经系 sexist 啦。 嗯， 系咪有画面啦？有冇画面啊？ 嗯， 啊， 系啊。所以而家你见到有啲商场嘅洗手间咧， 系啊， 开始唔黏 咁啊，马道立 唔黏啲男女嗰啲符号啊。 是啊，好大镬嘅呢啲。本来男女嘅符号都唔系好分得清，你有冇发觉？ 嗯， 我试过几次入女厕， 系， 因为佢模模糊糊啊，嗰个影啊。咁女人你应该画条裙啊嘛，即系 咪唔得咯？而家 唔得。 系啊，系嘛？有啲就唯有系两个都连晒。 本来好优雅噶，本来女厕咧就系、是、有一个戴住礼帽嘅，好优雅女性嘅 lady。 男士呢就是一个揸住个烟斗 或者戴高帽嗰啲 gentleman。 奇勒基堡一个，另外一个呢是比提蒂戴维斯。咁你咪知道边个男边个女，依家唔得㗎。 唔得㗎。 本来一路身边叫 M 同 woman,M 同 W, 而家有啊。 有啲咪要整三个厕所囉。即三格或者係咁样囉。 其实系乜所谓啊？ 有一格系读并列啦，即系两个性别都用得嘅。 其实既然系咁，不如废除男女分次。 嗯， 就美国带头，欧洲跟就住系男女混次。 嗯， 即系男有男，女有，横掂女人入到去，你系闩埋道门噶嘛？系咪？ 嗯， 男人喺出边，女人咧就入次格。咁你男人拧转背噶嘛？系咪先？我又惊嗰啲。露鞋嘅嗰啲咁， 唔系 都惊啲嘅，惊啲惊 所谓 得讲啦。 即系有啲跨性别嘅，即系变性 啊， 或者逆服啊嗰啲。 逆服你咪入厕噶，入 cubicle 啦，有个英文字叫 cubicle 啊嘛。 嗯， 系咪？ 含糊，含糊地，含糊嘅性别， 咪冇问题嘅。咪厕所，厕所系即系公厕系一个几丰富嘅天地嚟噶嘛。啱唔啱？ 嗯， 有时啲厕格，嗯，下边乌低睇，又见到有四只脚咁，成日都有噶咯，咁有乜问题啊？系嘛？你系都要将佢叫做啊分化做咩？而家大融合咩？你日本啊嗰啲温泉都有男女共浴啦，又唔见系日本仔里边有 me too 即。就 梗系啦，嗰啲阿婆嚟噶嘛， 强奸咁啊系咯， 嗰啲阿婆嚟，点 me too 啫？ 咁啊系咯。啊！你几可啊？男女共厕，你见到一个好似即系四十年前嘅迪拿走入嚟，扭下咁样咧，系嘅？佢都唔系想当个嗰个厕所系洗手间啦，佢当嗰度搬 男。唔系嗰啲男仔以为有着数走去混浴，咁其实最后可能系被 me too 嗰个系啲男咯。 系啦，嗱呢个又讲翻呢个世界咧，系咪啊？系可以女人强奸男人，我哋睇到好多新闻啦。女教师擒个男生借毕业 ，OK， 嗯， 系咪？大把啦， 外国成日都有啲新闻， 成日又搞到话个女教师好靓， 咁就咪真？ 喂，唔系真噶，喂，判坐十龙八载嘅，好阴功噶，拍住犯国安法咁嘅刑期啊，系咪？仲有女子监，哎啱啊，咁不如男女监狱沟埋咪仲好？点解有分男女咧？我唔系好明啊， 嗯。所以我都是欣赏法国人，法国人没有搞这些东西的。 没搞这些东西。 法国人呢是很即崇尚那个天然或者他们那个人性。我记得那时看这纪录片，法国航空母舰上面男女是可以啊大家过下房啊，或者 是 住在一起这样。你想想在航空母舰上面大家打仗。 谷埋是吧，喂大佬。是不是真的要遇到敌军那时候才发炮啊， 是啊， 是不是？ 所以法国航空母舰很正的。 你说派航空母舰过远东台湾海峡，你离开马赛要兜落好望角，再横到太印度洋起码四十日。那你法国男女出名是浪漫的嘛。那你想怎样？所以西方文化不是只是英语一支的。法语啊，德語， 我谂如果系咁样喺只航空母舰上边，24小时都系 me too 紧啦， 咪系咯，有乜问题？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头先呢个灯谜，骑师养和湾屙尿真系有连灯仔，我开股之前估到系马道立。嗱，我本来想悬赏嘅，头先嗱，边个系头三名你摆上去嘅咧？啊！你俾個銀行户口俾商堂，每人省1000蚊，但係諗下而家隨時國安法拉， 梗係唔好制啦！ 你洗黑錢 係啊！萬一嗰、 那 個嗰、那個連燈或者邊乜燈嚇，佢、係外國嘅，到時你收外國錢，哇！即刻拉人封艇、 所以冇辦法啦， 冇啊！ 係呢個特區政府國安法令到呢三位兩位咁聰明嘅連燈仔收少1000蚊，唔關我事啊！啊！你赖嗰个女人啦，系嘛？唔好赖我，系嘛？所以真系卧虎藏，系咪？咁啊系嘅，呢个叫马道啊嘛，系咪啊？跑马嗰条 track 啊嘛， 嗯， 系咪？ 讲返即係嗰啲 feminist， 即係你讲啲女性主义啦，咁佢哋呢就即係个问题，其实为女性争取返一啲，尤其弱势嘅女性争取一啲权益呢係无可厚非嘅，譬如话好多即係家庭岗位啊，因为佢做主妇就觉得佢係冇生产力，甚至呢係应该被即係差别对待嘅，咁嗰啲係应该争取。不过呢，如果佢哋即係假设晒所有女性都系弱势呢，呢样嘢呢就有问题。因为特别呢香港啊，成个亚洲嚟讲， 男性先系弱势。 香港系女性最强 好弱势真 嘅地方，可以咁讲。啊，即係所以呢，如果你喺香港搞呢啲平权呢，其实系揀错。反而是即是你说中国大陆啊，甚至譬如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呢，女性的而且确呢是遭受到譬如教育啊，或者是甚至性方面呢很多的。 不是你说中性 transgender 厕所，我说香港的需要，特别是政府总部。 啊，为什么？ 因为开一个 transgender 那些实排长龙逼，因为啲高男性高官多太监嘛。 哦 所以凡事冇绝对喎，啱唔啱？我哋咪好平衡先，啱唔啱？咁喺鬼佬外国里面，係即係除咗 David Bowie 呢啲，或者 Elton John 呢啲，佢有啲里面嘅逆服啊，或者嗰啲倾向， 嗰啲净出晒鬼啦。 有人去变性，但变咗性佢唔係太监嘛，变咗性佢都係一个平权嘅斗士嚟㗎嘛，是有 boss 的嘛，即是有 guts， 就不同中国男人那些呢，入到个官场爬下爬下上去呢，个男性性征会消失的，做个公公的嘛，是不是公男，中国男人步入中年之后的公公化，这个是一个人类学的很值得研究。 所以我觉得呢，即是 论文题材。 你在香港是特别多，你讲这种在个职场又好，在个政府的官僚架构里面特别多的，呢啲 好多。 是啊，你外国唔好外国，你讲其实亚洲呢虽然都有女性的领袖，但是冇咁多呢种公公的文化。香港好多。 亚洲人多。 因为点解呢？因为你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即是一啲东南亚地方呢，始终女性呢就未必能够可以呢做即是读书或者是个官位呢去到咁高。但是香港好特别嘅，因为我哋都讲过啦，由小学开始啲女仔特别标青， 俾英国佬带坏。 係跟住呢度中学大学呢，其实好多嘅名校啦，或者一啲所谓尖子都系女仔，於是乎呢去到工作都系女性领先。 所以英国佬留地雷咪呢啲叫地雷啦，整件年年考第一嘅俾你叹。 咁所以喺啲上司啊、老板啊，或者系政府嘅高官里面呢，女性嘅数目或者系个占嘅位置系特别多嘅。咁於是咪產生咗公公文化囉。 係。 你中國大陸冇㗎，中國大陸都係男性㗎嘛。嗰啲官員嘅常委啊，咩 有二奶文化。冇公冇呢冇呢個公公。 係冇公公文化㗎。即係共產黨有樣好。 江青嗰陣時有幾個。 嗰啲少數啦，但你相對於成個政府架構嚟講，你講香港都一睇。你就见到㗎喇，係咪唔使去驗㗎，睇樣嘅字。 本朝。 係喇。 所以呢個呢性呢、這個叫 gender studies 呢 ,in 一個 cultural sense 或者 social sense, 即對唔住我啲中文唔係幾好，講下講下突然間話口牙講英文咁 sorry 囉，即係一個幾值得研究嘅現象，係咪？咁但係你講返你眾議院咁樣帶頭係玩無聊呢，係咪？你都睇到拜登上台開光之後呢，個民主黨嘅美國政府呢係會走向進一步嘅反智化。 嗯。 必定嘅呢樣。 嗯。 一定。 嗯。咁咪等下美國人去享受下拜登嘅幾年囉。 我哋呢啲人黑心，我話講到明，我鍾意幸災樂禍，睇到啲蠢人失敗我最好。 唔緊要，我特別呢好想喺即係嗰啲美國嗰啲唐人俗稱我唔知佢幾多代喺度，佢哋好有啲部分係支持拜登嘅民主黨㗎嘛，咁認為上咗台之後可以反轉返Donald Trump 嘅管治。咁等到時嗰啲黑命貴啊 ,Antifa 嗰啲壯大咗之後呢，睇下佢哋點樣對華人。 或者你哋喺即係華人喺、哦、中國人喺呢個 NT 花同埋黑命貴之間，你會唔會攞到好處？定係你會俾呢啲人咧都會變成 咁嘅嗱， 壓迫嘅人？ 如果你話 NT 花同埋Black Lives Matter 喺美國惡咧，嗱、 嗯， 我 to be fair 係會益到華人嘅喺某種程度。 益到點樣？ 因為佢哋幫你 guarantee 咗一個 multicultural 嘅 opportunities 嘅 quota。 嗯， 即係搞到咧，譬如話佢預張凳俾黑人，預張凳俾變性人，點都預張凳俾黃種人啊。 嗯， 係咪？ 嗯， 如果你話喂我都要啊咁咧就變咗個 quota 裏邊咧，你就算。个成绩低啲或者嗰啲分数唔够，哈佛同 Yale 咧都要嘴藐藐焗住要收你嘅。 嗯， 咁你咪揸住个哈佛啊或者 Oxford 啊呢啲，第日翻去啊呢个山西嗰啲乡下，你咪威咯。 我净系相信 咁呢个你系得益的， 有色人种之中都会歧视个互相。 系啊，呢、這个另一个 都会排斥罪。 揾嘢做啊，喺英国啊或者揾一啲工作，你系 benefit 即系 benefit 得到嘅。 嗯， 系咪呢个咧？所以话你去到香港啲 BNO 去到英国，你千祈咧唔好扮左交就咁解。吓、啊，左交咧系局限于香港啊呢个维港里边，我哋探讨。出到去你一定要扮左，你自己就 liberal。OK， 听晚见。